为你，匆匆刻意避开，忧郁的永远落魄心情，没法将它轻轻放开。这是一生付出的爱，一生一世未改，但愿让它伸展到将来，无奈愿一切不再。没有你不再，狠心寒流，消失爱情，就似春天他日去悲再来。没有你的爱，这个世界欢欣就似不再，狠心彷徨，永患全衰，就似欠缺未来，一生所爱。每夜痛苦为你，可否不再避开？日夜再想，只想你归来，期待你出的爱，一生一世未改，但愿让它伸展到将来，无奈愿一切不再。没有你的爱，就似春天他日去未再来。没有你的爱，这个世界欢欣就似不再，满心彷徨，人患全衰，就似欠缺未来。